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的17:0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燃在东京》特别节目《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王毅。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8月8号啊，在过两个小时，今天晚间的7点，东京奥运会的闭幕仪式就将上演。这个奥运的圣火呢，将会在东京缓缓的熄灭，但是我们心中的这个奥林匹克的圣火还没有熄灭，还在持续下去。3年之后的巴黎，我们将会再一次，去享受奥运盛会带来的那种快乐和激情。 对，而且呢，今天是8月8号、 嗯、 啊，每年只要一提8月8号，就都是一个让我们激动人心的日子。 没错， 2008年8月8号，咱们北京奥运会开幕了、 嗯、 啊，相信大家呢，这个记忆一说8月8号，都回想到当时鸟巢那个盛景。 对， 同时呢，8月8号也是咱们的全民健身日。 所以在这一天呢，我们也会去关注，其实不光是在这一天啊，我们关注全民健身的发展，其实每一天，尤其咱们体育广播经常会去关注全民健身的发展，只不过在这一天呢，会给大家总结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全民健身这方面所做出的一些杰出的成绩。 另外全民健身日又是一个周日、是吧，您今儿运动没有？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问出来哈，有点过时了，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啊都已经把他的这个运动当成是生活的一部分了、 那就是 就比如说你 这一年， 你说你让你今天不运动，你难不难受？ 这一年365天，今天您休息没有？ 这可以啊，这也是8月8号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数字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的一些变化哈。 对，当然呢，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我们的生活的节奏可能也要做出一些小小的调整。不管说是您去健身锻炼，还是说您可能要出门购物、工作、上班，所有的一切呢，都要是严格遵守着现在新冠疫情防控的一些相应的政策。那当然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也介绍说8月8号0时到15时，北京无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请咱们广大市民朋友自觉遵守首都的各项疫情防控的规定，来返京人员呢要主动履行好防疫的责任和社会义务，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市以及出现病例地区的旅居史、涉疫风险人员接触史的人员，要及时的主动向单位或者所在的社区报告，配合落实各项的防控措施，大家呢一起共同守护家园的安全、另外还是提醒大家，这个戴口罩啊，量体温呀、包括咱们扫这个健康码、行程码呀，这一切都不能少。 是，我们也像这个中国奥运军团里边的这些运动员一样哈，把这个戴口罩呢融入到自己的 DNA 里边去。今天节目内容非常的丰富啊，会去关注奥运赛场当中的一些赛事情况。另外到了闭幕式之前，其实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去做一些今年东京奥运会的一些相关的评论和总结。首先在赛事方面，拳击这边李倩今天不敌英国选手普莱斯，中国代表团再获一枚银牌。 另外呢，中国体育代表团以38金32银18铜共88枚奖牌收官本届东京奥运会。 推迟一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当然会有特别和非常之处，稍后呢极速锐评将为大家带来。 而在我们的站在东京看北京的小板块当中呢，可以再让东京奥运会来对咱们北京冬奥会的筹办找一找哪些借鉴意义。 那今天既然是8月8号啊，不光是这个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期，也是全民健身日，享受每个人的奥运会，我们也在这一天呢去关注全民健身。 那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是东京奥运会即将闭幕了，聊聊您最难忘的运动员和瞬间啊，这个时间真的是一眨眼就晚上就圣火就熄灭了， 对， 是吧？ 圣火燃起的那一天，那个瞬间我们还记忆犹新。 点了个什么叫 大球啊？ 啊。第二个话题呢，是180天之后的北京冬奥会就将开幕了，说出您对于双奥之城的期待和祝福。 是的，今天节目内容非常的丰富，两个话题，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两种渠道也是在开通当中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畅所欲言。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从5点开始到晚间的7点结束。 那么下面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板块，你好奥运啊，来盘点一下在东京奥运会收官之日所有的比赛信息。 你好奥运， 好的，进入你好奥运，我们首先聚焦赛场上的情况。今天下午东京奥运会拳击女子重量级决赛当中，赛会的二号种子中国选手李倩以0-5输给了赛会的头号种子英国选手普莱斯，收获银牌，这也是中国女子拳击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二枚银牌。另外，今天结束的奥运会艺术体操团体全能决赛，保加利亚队以92.100分获得金牌。这个项目呢，俄罗斯奥委会队收获银牌，意大利获得铜牌，咱们中国队排在第四。 今天呢，东京奥运会的女排比赛全部都结束了，美国女排在决赛当中是以3-0力克宿敌巴西队夺得了冠军，三局的比分是25-21、25-20和25-14。从1964年东京奥运会第一次参赛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成功问鼎，美国女排是用了57年的时间，终于是圆了他们的奥运冠军梦。而在今天上午呢，美国女篮啊和日本女篮进行了本届奥运会女篮的金牌争夺战，最终呢，美国女篮是以90-75击败了日本队，很早他们就拉开了�巨大的领先优势，上半场就50-39领先，下半场呢继续拉开这个积分差距，最多的时候是领先了33分。但总的来说，这个赛程的安排确实也挺奇葩的。女篮的比赛呢放在了男篮的金牌决战之后，这还不说，男篮的金牌决赛放在了3-4名的铜牌战之前。 总之是将这个悬念尽可能的往后拖了拖啊。 总之是这个赛程安排让大家觉得是很不太好理解。 还有场地自行车的比赛，今天也结束了最后一个项目，女子全能赛的争夺。那在这个项目当中呢，美国车手瓦伦特以124分收获冠军，中国车手刘佳丽以65分收获第11名。这个成绩呢，也创造了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上的历史最高排名。中国香港车手，最终呢是排在第19位。 下面呢就进入到了奥运奖牌榜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奥运会奖牌的情况。 奥运奖牌榜， 关注奥运奖牌榜。那么现在在奖牌榜上排名首位的是美国代表团，他们以39枚金牌、41枚银牌、33枚铜牌，总计113枚奖牌排在第一。咱们中国奥运代表团以38金、32银、18铜，总计88枚奖牌排在第二。那东道主日本排在第三，27金、14银、17铜，总计58枚奖牌。排在第四到第十的依次是英国、俄罗斯奥委会、澳大利亚、荷兰、法国、德国以及第10位的意大利。 下面呢就要连线我们前方的记者了哈，我们一下子从北京，我们就要前往前方的东京，东京零距离来了解一下目前在东京的最新的消息。 记者直击东京现场，奥运比赛正在进行，东京零距离。 刚才呢，夏萌也介绍了，在我们的奥运奖牌榜当中提到，中国体育代表团一共是获得了38块金牌、32枚银牌和18枚铜牌，总计呢是88枚奖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都是排在第二位，这也是追平了伦敦奥运会是取得了境外参赛的一次最好成绩。尤其是咱们的几个优势项目发挥的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那么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请进前方的记者林苑，来听听他对于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本次6大优势项目都有哪些点评。喂，林苑你好。 王毅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其实呢，这一次去东京采访，出征之前我们心情也是很忐忑的。一方面呢，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可能觉得，到了日本参赛，我们会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困难，在成绩上会不会有起伏哈？但是结果这个成绩38块金牌，尤其是咱们的六大王者之师发挥的都是非常的出色的。那你们在前方采访到的一些情况，大家是怎么来点评咱们的六大优势项目？ 没错，就像王毅你说的，在出发之前呢，其实我们从各个专业的渠道当中得到的我们运动队里面的消息来看呢，大家对于我们的重点的优势项目在东京奥运会上的表现也都是会有一些担心。就像你提到的，受到疫情的影响，大家在过去取得奥运的资格之后，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实际到国际赛场当中去练兵的机会。又加上像我们的一些优势项目，比方说像体操射击，在上一届的里约奥运会当中的表现呢，可能也是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所以大家总体来说，对于我们的优势项目能够在东京有什么样的表现，在出发之前是并不能够完全确定的。尽管像举重队在2019年的这个世锦赛上取得了世锦赛以来的最好的成绩，可是又过了2年，究竟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仍然不知道。那在最终这个东京奥运会上表现，我相信也正是通过这六大优势项目里面我们中国选手的强势的表现，这种稳定的发挥，让大家在东京奥运会的举办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国内外都感觉到士气得到了极大的提振。像我们的乒乓球和跳水，有很多的中国的体育迷包括网友们也都是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凡尔赛了一把。说到我们的乒乓球，说到我们的跳水，在这次东京呢都是只是少了一枚金牌，当然在少了一枚金牌的同时，其实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像我们的乒乓球只是在混双的比赛当中呢是收获了银牌，没有拿到这枚金牌而包揽。另外跳水方面呢，也是男子双人十米台我们是获得了银牌，没有能够拿到金牌。其他的项目呢都是以一种绝对的优势来获得冠军。另外呢，像我们的羽毛球的比赛当中，其实在出征之前我们看到世界排名包括取得奥运资格的这些积分，我们来看的选手们，尤其我们又放弃了最后两项奥运积分赛，究竟羽毛球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最终我们是在5个参加的项目当中也都全部进入到了决赛，收获了2金4银的成绩，这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发挥。另外在射击，因为本届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同时也是东京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就产生在射击这个项目，可以说射击也是为我们赢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开门红，在整个东京奥运会上为大家引出了后面的38枚金牌、88枚奖牌。而在8月2号随着这个张长虹在男子50米步枪3资的比赛当中夺冠，最终我们的射击队呢也是在东京取得了4金1银6铜的好成绩。同时这个表现就像我们中国代表团整体的金牌榜的位置一样，也是以射击的4枚金牌追平了中国射击在境外奥运会当中的最佳纪录。另外我们的体操在这次的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我也是几次到我们的体操赛场，从男团的比赛开始到我们的男子全能，包括后面的单项，起初确实是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同时我们的体操的选手们在东京的表现也是受到了国内的所有的观众极大的关注。那最终我们的体操队呢也是在东京的奥运会上拿到了3金3银2铜的好成绩，和上一届在里约留下很多遗憾没有收金的这种表现相比呢，这一次可以说是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翻身仗。当然前面说到的举重，我们在世锦赛上的好成绩已经是2年前的事情，而我们在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上依旧延续着非常高光的表现，参加的8个级别上面我们获得了7金1银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中国举重队在奥运会的参赛历史上的最好表现。超过了这个半数的举重的金牌都是被中国举重队收入囊中，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举重队作为一个我们中国代表团当中的优势项目的非常亮眼的表现。有了这6个项目打底之后，我们中国代表团整体又有很多项目上取得突破，所以才是有了整个奥运会期间每天给我们带来这样不断的惊喜，每天给我们带来这样不断的鼓舞，整个是让我们在多个项目上全面开花，收获了相当好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成绩单。王毅， 好的，非常感谢林媛为我们盘点了咱们这六大黄金这个军团。其实我觉得现在真的就是黄金 军团的梦之队哈， 对吧？因为他们拿了太多太多的金牌。我昨天算了一下，就这个咱们这六大优势项目拿了27块金牌。 嗯， 就我们就用六支代表队就是盖过了日本全队的金牌数。 这也是一种凡尔赛吧？ 因为现在日本代表团一共是27枚金牌、14枚银牌嘛，对吧？咱们这六支代表团不是拿了27金吗？ 嗯，就像刚刚林媛给我们介绍的那样啊，有了这六大军团作为一个打底，我们才能够不断的在心里有底气的情况之下，再去收获各种各样的惊喜，才创造了我们现在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的这种形式。38枚金牌，总计88枚奖牌。刚刚还有家里人说呢，特别吉利的一个数字啊，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 这个数确实是好听啊，38枚金牌这数也挺好听， 也挺好听的啊。 对，当然除了咱们拿到金牌，这一届奥运会当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家在关注金牌的同时，也关注了很多咱们的突破以及具备奥林匹克精神的一些事件和运动员。所以呢，我们下面就连线一下记者齐良博，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中国奥运军团在哪些以前咱们非优势项目当中所取得了突破。 前方的电话呢马上将会联系当中，我们将会联系的是前方的记者齐良博小齐，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除了在我们六大这个优势项目当中给我们保底增加了底气之外啊，我们在一些非传统的优势项目当中也取得了突破，这应该算是叫惊喜了吧啊。 对，比如说像草球也称春啊，包括我是曼联，也都特别提到就是苏炳添的9秒83创造了新的中国速度，是吧？另外呢，也有朋友刚才在微博当中提到比如说咱们中国的女子橄榄球队 让人难忘啊， 有一些咱们平时接触并不是很多的项目都可以，包括中国田径今年真的是在田径赛场当中发挥非常非常的出色哈。 对，就先不以金牌论，取得的那些成绩就是一种突破。 另外呢，我们下面就先接近记者齐良博，听听他对于咱们这些突破项目的点评。喂，小齐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也提到了哈，在这届奥运会当中，咱们有很多的中国运动员是取得了在成绩上的突破，这也是奥运会当中更快、更高、更强，非常重要的一种体现。不一定就是要站上最高的领奖台，每一次战胜自己，每一次突破都应该值得大家的肯定。那你怎么来去评价咱们中国运动员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取得的突破？ 因为这届东京奥运会确实中国在很多的非传统优势项目上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比如像田径，比如像帆船帆板，比如像皮划艇等等。尤其是中国田径啊，应该说在田径赛场上，虽然我们拿到了2金2银1铜，可能金牌数看着不是特别多，但是我们在田径赛场上展现的是我们的中国速度与中国力量。那么与这个上届里约奥运会奖这个金牌持平，但是突破是这届东京奥运会中国田径最闪耀的关键词。那说到中国田径的突破，我觉得可能大家一定会提到苏炳添。那么在男子100米的比赛中，苏炳添是以32岁的年龄，在预赛晋级之后，半决赛跑出了9秒83的这种新的亚洲纪录，并在决赛中呢再次打破10秒，以第6名的身份是书写了中国短跑的一个历史。那苏炳添呢，也成为了电子计时时代以来首位进入奥运会决赛的亚洲，奥运会这个100米决赛的亚洲选手。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在今天晚上的闭幕式，苏炳添呢也将作为我们中国代表团的旗手在闭幕式上去亮相去出席。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对于突破，对于苏炳添来说是他这届这个东京奥运会上最大的一个收获。那另外呢，像男子200米的这个比赛，27岁亚洲飞人谢震业是跑出了20秒34的成绩晋级到了半决赛。虽然很遗憾没能晋级最终的决赛啊，但是他已经成为了中国奥运历史上第一个跑进奥运会200米半决赛的选手。其他的比赛其实田径赛场上也有很多的突破，比如像葛曼棋这个晋级女子100米的半决赛，也是中国代表团历史上第一个跻身奥运女子100米半决赛的选手啊，等等吧，这些我觉得可能都体现了中国田径的这种突破。包括在力量的这个像铅球决赛上，巩立姣是投出20米53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拿到了中国田径在女子铅球项目上的第一枚这种金牌。另外标枪的刘诗颖包括男子3级跳远的这个朱亚明等等，我觉得这些选手的这种奖牌上的突破和成绩，不仅帮助中国奥运军团可以说奠定奖牌榜上的一个领先的地位啊，同时我觉得可能也为中国田径日后继续前行 奠定了一个这种很好的基础，也指明了一个方向吧。此外还有一些项目可能大家平时可能关注的也不是很多，比如像帆船帆板，那么中国选手是参加了东京奥运会十个级别中的八个级别的比赛，那么卢云秀是获得了女子帆板的 RSX 级的金牌，那么其他的呢也是一共是获得了一金一铜的一个表现吧。那么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席张晓东也表示了，说队员们也基本上发挥了平时训练的这种水平和这种技战术的能力。可能稍有遗憾的啊，就是在比如说一些级别上，由于风力啊、器材等因素，可能对比赛过程有一些影响。也希望未来吧，可以说在这个项目上有更好的突破。另外，水上项目的皮划艇应该说也是表现得很突出。那这次奥运会是收获了两金、两银、两铜，那么也是这个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成绩。其实皮划艇的这种突破也是有迹可循的。那早在2019年世锦赛上，他们应该说就多次拿到奖牌，并产生了多位这种世界冠军。其实赛艇、皮划艇的项目可能大家平时的关注度不是很高啊，但是希望能通过这次东京奥运会也带动大家能够关注这些可能平时并不关注的项目。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小齐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就像小齐所说的哈，这些突破呢，一方面是体现了咱们运动员所取得的优秀的成绩，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的突破，让我们对这个项目有一个全新的了解和认识，甚至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是不是有机会咱们亲身的去体验一下这些运动？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不光是奥运会进行了那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进步哈，就是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去认识奥运赛场当中那些项目，其实也是我们这些观众、我们听众、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对于体育运动的一种全新的认识啊，就是我们不光是围金牌论了，我们也想去看一看，哎，这项运动它怎么进行啊，我能不能去尝试一下，这也是咱们的进步。 另外呢，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一共是接受了兴奋剂检查226例，都没有出现异常的状况，实现了兴奋剂问题的零出现的目标啊。代表团呢也始终把疫情的防控作为重中之重，咱们在参赛期间也没有新冠病毒感染或者被组委会确定为密接的情况，所有这一切做的都是可以称得上完美啊。那在目前代表团已经是有692人回国了，分别安排在北京、天津、辽宁、湖北等多地进行隔离。那我们下面呢也是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人民日报的汪大钊老师啊，请他为我们来分析一下咱们整个中国代表团金牌的分布啊，包括整个这一届奥运会当中整体的表现。 汪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咱们中国人在关注这个体育比赛的时候，往往会讲究说这个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要取得双丰收啊。那从这两个角度上去聊的话，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咱们中国奥运代表团这一次金牌的分布啊，包括整体竞技情况的一个表现吧，做个点评。 我们的这次成绩非常之好，超出了预想。那么我想在这次奥运会的前半程，当时恐怕没有人能估计到中国代表团最后拿到38块金牌，而且一度呢好像我们拿金牌第一也是有可能的，直到最后一天才被美国超过。我们领先了那么久，这些都在大家的意料之外。那么刚才你说到具体的这些成绩的分布，我想提一件这个旧事儿，就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后，中国体育界就召开了一个高层的战略发展的研讨会。那么当时就有人提出来，我们一味的在追求金牌的数量，那么恐怕日久天长，这个老百姓都会觉得有审美疲劳了。我们的金牌结构不好，比如说田径、游泳这样的基础大项我们太差，比如说三大球简直就是拖我们的后腿，而老百姓又是那么的喜欢，期盼在这些项目上能往前走一步。这件事情到今天20年过去了，那么我们用这样一个眼光来看看这次东京奥运会上是不是实现了20年前我们就意识到的这种战略上的调整。那我觉得还是看到了很多已经能够见得到成效的一些方面。我们有些这个金牌大约有10块左右的金牌都是在我们以往水平不高、这个普及的也不怎么广的这种冷僻项目上拿到的。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要试一试，让世界也看一看中国在这些项目上是不是也行。我们别人老让人说一到奥运会上我们就是乒乓啊、跳水啊，老指着那个怎么怎么样，不 是的，我们现在也在尝试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的项目。当然，国际奥委会这次为年轻人新增的一些项目，我们还没有什么太出色的成绩。 嗯、 别着急，慢慢来，有这个趋势就很好。 嗯，对，尤其是到了这个巴黎，下一届巴黎奥运会的时候，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街舞啊等等，我相信中国的年轻人也会非常非常喜爱这些项目的哈。 没错， 嗯， 这样我们就跟得上世界的潮流，很重要。 对对对，那在今年这个东京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有很多老将啊、新人啊，他们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现在让您去回忆一下整个东京奥运会的这个比赛日的话，有哪些运动员的这个表现会留在您的心目当中？ 我始终每次奥运会都是看运动员的两头， 嗯， 一头呢就是老将， 嗯， 像这一届，那么就是那些30多岁的老将，不光是说给大家做个榜样，你得真拿得出东西来， 嗯， 你用精神的这种坚持不行，还要用你的成绩告诉大家，你看我30多了，我水平并没有差啊， 嗯， 像这个田径场上我们看到了巩立姣， 嗯。 最后实现了他的几届的梦想，像苏炳添这样不得了啊！30多岁居然9秒83，未来多少年不会有第二个人能超上呢？ 嗯、 像这样的都是非常感人的事情。过去我们只是宣传一些这个老将怎么怎么坚持啊、克服伤病啊等等，那最终你还要拿出点成绩来让人看呢。所以老将还是很感动的。另外就是小的呢，这个年轻的，我觉得这次真是让咱们踏实的。应该是咱们的孙颖莎。 嗯， 你像乒乓球队有马龙那样30多岁，他肯定下届也不成了。岁数也那么大了，但是像孙颖莎这样的，把女队的这种优势能够在他、王曼玉这些人身上持续下去，哎呀，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我们不是像有些，比如说呢，大家都说全红婵怎么样， 嗯、 这个年岁那么小，他是不是成熟，是不是稳定，咱们还真得再看看。 嗯、 但是像孙颖莎这样年纪轻轻，已经也是身经百战了，成为这个栋梁之才，哎呀，我觉得这些是在外国人这个运动员面前，这样的中国运动员往那一站，他这个威慑力真厉害呀。 嗯。王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因为现在闭幕式还没有开始啊，因为在往届这个闭幕式当中呢，国际奥委会的主席都会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儿来，形容总结一下这个奥运会。如果现在这个问题提给您的话，提前总结一下，您会用什么样的一句话或者哪个词儿去形容呢？ 通常这个主席的这个评价呢， 嗯、 是表面上说的一届奥运会。但是更多的我们都明白，他是说给东道主听的。 嗯嗯，对。 一个是说给这一届的东道主，再一个呢，也是对下届东道主寄予一个期望。 嗯， 这是他那句话浓缩起来的意思。那么这一届呢，就是应该我料想他是在防疫这个问题上， 嗯， 要说一句大家都意想不到的很妙的话。 嗯，这句话是哪句话？恐怕还得再等一等，等到这个闭幕式的时候我们才能 知道。没错，咱们好好听听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对几个月之后的北京冬奥会很有意义。 嗯、好，非常感谢汪大钊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保持联系，再会。 好，再见。 直接让汪老师把巴赫的事儿给办了。 我也想去干这个事儿，不愿意、啊。 哎，但是如果要是让夏萌来选一个词儿的话，你会怎么总结？ 2008年的时候是无与伦比嘛，但刚刚汪老师说的也特别好，就是其实这个总结嘛，也是说给东道主听的，你不能 就是你总结一个词儿说给咱们听众朋友，或者说说给这一次在整个报道过程当中的自己，你会有用什么样的词 ？YYDS 吧。 哦， 网络词语，我可能会用一些网络词语去形容吧，或者一些拼音的缩写、 嗯。 我觉得这可能更符合奥运会现在的一个潮流，就是面向更多的年轻人吧。 嗯 嗯， 其实呢，确实是在这届奥运会当中啊，它是一个非常时期、一个非常特别的奥运会哈、 嗯。 因为毕竟呢，在全球的新冠疫情爆发的情况之下，奥运会呢是从去年的夏天推迟到了今年的夏天。 嗯、 这个时间的改变，在2021年进行的2020年的奥运会。这本来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数字。对于延期一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呢，当地因为是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也承受了来自于外界的舆论压力和财务的压力，包括呢是没有办法观众入场来观看比赛，这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要去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做出一个最艰难 也许对于他们来讲认为是最正确的决定。 嗯，是的。那么我们马上也将会去连线前方的记者李维。李维作为体育广播的一位资深的记者啊，他其实参与过四届奥运会的经历。那么这次前往东京参加了一次很特别的奥运会的采访报道的工作哈，我相信他的感触也会特别的不一样。马上在连线当中呢，我们就会去问一问这次东京之行他的感受如何。李维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刚刚我还介绍你说你现在是资深的这个体育台资深的记者了， 资深的奥运采访记者啊。 是的。那么 没有，我没有离远资深 是吧？啊， 嗯， 对对对， 不是，我偷偷说，他是老记者，你是资深记者，不一样的，行吧？ 行，一会儿我告诉他。 那么采访了四届奥运会，有这样的这么多采访奥运会的经历哈。今年去往东京，在疫情的情况之下呢，采访的经历肯定是有别于以往你采访的那四届的。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东京之行，你觉得特别之处都有哪些？ 嗯，那我觉得第一个特别之处肯定要说说这个防疫吧，因为这次东京奥运会因为这个疫情延期了一年，但是在所有人的这种共同努力之下吧，奥运会还是举行了，没有被停办或者说被搁置。我觉得这是全世界奥林匹克的一个胜利吧。虽然在奥运会期间还是会发生一些跟奥运有关的疫情，有人感染的这种情况，但是这也是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这样一个协议之中的一个实际，就是一个数字吧。也就是说，肯定会有人感染，但是要把这个感染的数量尽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防止这种大规模的感染。其实这次是做到了。那对于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来说，我觉得我们首先也要做到零感染，这次是完全实现了这个目标。在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包括我们这次代表团的一个总结的数字当中，发现我们的所有运动员和工作人员相关人员是做到一个零感染。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除了竞技层面之外又一个胜利，这也是跟我们国家这样一个好的防疫政策和大家这种自觉性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我们看到我采访之中啊，看到我们的运动员在除比赛之外的任何环境下都是佩戴好口罩，而且注意这种手部的消毒。 嗯，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年多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果。那当然对于我们记者采访来说，其实多少啊因为疫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和运动员在混合采访区这个距离远了，那比如跟他们去提问去沟通的时候相对来说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呢，日本方面也是采取了一些手段嘛，比如说用这个音箱啊，用这个长的这种话筒，或者说用现场这个话筒来配合这个运动员的采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希望是唯一的一次，也是一次特殊的经历。包括我们在这个主新闻中心的时候，大家最后昨天这两天都会在这个主新闻中心前头去做一个合影啊，或者照个几张照片，每个人都戴着口罩。我想多少年之后，等着我退休的时候翻这个2021年采访东京奥运会的这个照片的时候，我会看到哦，这次奥运会我是一直戴着口罩来进行的一个采访，跟以往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在疫情之下吧，这样一个情况可能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一个条件。那当然另一方面就是没有观众，因为疫情观众没有的话，其实对于运动员的这种整体发挥多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有的比赛现场真的是空空荡荡的，让你感觉不像是奥运会，像一场训练赛的比赛。但是没有办法，没有观众的话是保证所有人的一个安全。但是有的比赛，比如说田径比赛，比如说体操比赛，由于没有观众，就让更多的各代表团的这个成员或者是团部的成员来加入其中。其实现场这个气氛也是非常的热闹，尤其是田径比赛，虽然这个体育场显得比较空，但是由于媒体数量可以更多的人到这个田径赛场，有权限去采访比赛，再加上团部的这种采访，其实让这个现场这种气氛还是很热闹的。我觉得尤其我们中国队在这次田径上取得很多好成绩的时候，运动员也是第一时间跑到我们中国代表团坐那个区域来一起庆祝，去拿这个五星红旗，然后在现场做一个展示。有好有坏吧。好的方面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日本的这样一个现场吧，其实更少的受到这个观众，比如说毕竟我们不是主场嘛，多少会比如说跟日本比赛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现在这个影响最小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运动员来说，其实更希望有全场欢呼这种气氛，让大家感觉更刺激更激烈这样一个感觉。 嗯，那如果现在问你一个就是难忘这样的一个话题的话，你这几天以来所见到的或者说所报道过的最难忘的一场比赛是哪一场？是不是女排那场？ 我觉得其实女排 因为前面成绩不是很好嘛，我们有一个心理预期，然后最后看到郎指导和这个队员拥抱，上次跟你们连线的时候，我也是相对来说可能有一点这个没控制住啊，但是我觉得女排是一方面，我还是觉得田径赛场上让我更激动一些吧，因为之前也去过2015年的田径世锦赛，也跑过奥运会的田径比赛，但是这一次我觉得我们中国运动员真正成为了田径赛场的一个主角，或者说是主角之一。以前呢，我们会拿金牌或者有些好成绩，但是总感觉我们在田径项目上并不强，或者是并没有和这些高水平的欧美的选手有这种竞争或者抗衡。但是现在感觉我们真的在田径赛场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了。我觉得这个作为世界运动之母吧，田径其实是各项运动的基础。我们在这次比赛之中，说明我们过去的5年、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在这个项目上我们是经过了努力取得了成果，也希望能够延续这样一个田径的势头。因为真的在奥运会的比赛中，有游泳、有田径，如果能够取得好成绩的话，我们的奖牌、金牌数量不会少，同时也证明我们正在变成一个在这两个基础项目上更强大的一个体育的国家。 嗯，好，非常感谢李维，相信在回来隔离那段时间，你们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总结的报道。我们的微信这边呢，也有家里人在惦记你们，说你们也一定要安全回家，好，好吗？ 那我们没问题，因为昨天做了核酸都已经是阴性，可以顺利回国了。明天， 好的，好的，欢迎回家。 谢谢大家的关心， 保持联系， 一切顺利。那现在呢，东京奥运会的大幕也即将落下，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他表示说，全世界的运动员为东京奥运会是注入了灵魂啊，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非常特殊的奥运会啊。巴赫在闭幕总结发布会当中呢表示说，虽然他一度担心没有观众会让本届赛事缺少灵魂，但是事实证明运动员为奥运会注入了灵魂。他说有两点感触是最深的，一个是运动员们重新相聚时候的那种喜悦，第二呢是运动员对于这届奥运会最终能够举办的感激。整个的比赛的过程其实也是这样，除了在金牌拿到之后站上领奖台那一刻的兴奋之外，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运动员相互之间的鼓励，看到他们相拥而泣的那种感人的画面。 是的，这也符合了这个奥林匹克的口号，更高更快更强之后的更团结哈。马上我们要连线的是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的主任如秀英，我们一听一听他对于本届奥运会的点评。如主任你好。 哎，你好。 请给我们点评一下。东京奥运会在奥林匹克历史当中处在一个非常有历史特殊意义的这么一个地位当中哈，在疫情防控的情况之下，您给我们点评一下今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吧。 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呢，正如刚才你说的，它有一个非常特殊性，那就是它实现了百年，就是在新冠这个病毒的影响之下呢，那么100余年奥运史上的第一次推迟。这个呢让我们看到它的消极的一面，这也是它前所未有的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在正是在这挑战面前，我们又看到了东京奥运会给人类整个带来的一种正能量，给人类带来的一种希望。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刚才我听到你们也在谈，就是在这届在这个东京奥运会当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格言的注入，那就是更团结。原来我们谈到更快更高更强，它实际上是对个人的一种自我的一种鼓励，自我的一种激励。那么这一次呢，在新冠疫情的这个影响之下，那么再加上第四个更团结，实际上呢它就是从一个个体的层面更高的上升到了整个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就人类只有在更团结的情况下，我们整个人类才能做到更快更高更强，才能够在在个疫情面前呢才能真正的战胜疫情，这是给我的第一个感受。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就是原来我们在奥林匹克当中提倡的是 Olympic Family， 是一个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概念。那么这一次呢，他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这个巴赫在讲话当中提到了，他把这个 Olympic Family 改成了 Olympic Community， 就是奥林匹克的共同体或者是奥林匹克的社区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知道共同体，那么这一个概念的提出，它就是从一种原来我们说从家庭的这种情感，更重要的就是有一种理性的一种集中和团结，那么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所以这届东京奥运会，就是从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改变， 更重要的是在奥运的赛场上，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奥运英雄们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演绎。所以说这届奥运会在危机的，在新冠疫情的危机面前给我们带来了挑战，但正是在这种挑战的面前，又是奥运会给人类带来了一种新的光明和新的希望。而在这种新的光明和新的希望当中，奥运赛场的那些奥运英雄们给我们树立了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 嗯，所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啊，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当中，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将会留下它特殊的意义。那我们说回到这个竞技层面上来，在金牌榜上，咱们和美国奥运代表团一直处在一个角逐的状态啊，这是不是也反映了世界体坛的一个格局在变化呢？ 其实，在这个奥运会的赛场上，尤其是中国和美国。那么随着整个的这个中国竞技体育的不断的发展，快速的发展，可以说是跨越式的发展，那么这几届奥运会一直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在2008年的时候呢，中国的体育代表团曾经获得了51枚金牌，居这个金牌榜之首。那么这届奥运会呢，我们只是差了1枚的金牌，但是呢我们在计算奖牌的时候呢，就是不同的国家它会有不同的计算方法，我们是以奖牌来计算。那美国呢，它一般都是以这个奖牌的总数来进行计算。如果我们从奖牌的总数上来看呢，就是我们这届一共是获得了88枚，那么美国呢是获得了113枚。那么其他的国家我们看到了，就是日本、英国、俄国、澳大利亚，那么他们都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竞技的这个奖牌榜或金牌榜上都居于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其实在整个的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竞技的角逐场上，我们会发现就是近几十年它没有发生太大的一种改变，而且呢这种综合的实力，我们知道奥运会其他的体育赛事不同，它更多的展现出的是一种竞技体育的一个综合的实力，而且这种综合实力和什么也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呢？就是和这个这些国家它整个的一个体育的综合的发展实力。我们说不光是竞技体育的，也有它的学校体育、大众体育、体育产业等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它和这个国家举办奥运会或者是冬奥会的次数，夏奥会和冬奥会的次数也有一定的相关性。比如说美国，美国它到目前为止也是在世界各个国家举办奥运会次数最多的，那么它已经举办过4届夏奥会，举办过4届冬奥会，那么在2028年的时候呢，又将第9次举办奥运会。其实奥运会到了一个国家之后，它对这个国家整体的一个竞技水平的提升会有一个触动，还有一个触动呢，就是对这个体育科技方面的、社会进步的等等方面的一个触动，而这种触动又会对这个国家长久的体育强国的一个建设会起到一个可持续的一个推动作用。 好，非常感谢卢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保持联系，再会。 来，好，再会。 那到今天晚上呢，东京奥运会就已经结束了，所有的比赛项目晚上就要闭幕了哈。闭幕式是在当地时间晚上的8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在咱们今天的金戈铁马结束的时候，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将会正式开始。 那么在闭幕式上呢，东京都的知事小池百合子会把奥运会的旗帜转交给2024年奥运会的举办地法国巴黎。本届奥运会闭幕式上的理念是我们共享的世界，口号呢是前进。往届奥运会闭幕式上最让人期待的一个环节呢，就是由下届奥运会东道主来带来的这个表演节目，我们也称之为什么8分钟表演哈。 不知道大家对于之前的这些8分钟还有哪些深刻的印象哈？ 印象太深刻了，我觉得 最近的8分钟就应该是咱们给大家呈现的。 对， 2018年2月25号， 对对对。

总的感觉是东京奥组委在交通体系设计上以人为本，注重细节，各交通方式有机衔接配合。第一，做好车辆的防疫工作，将驾驶室与乘客座位严格隔离，大巴车前四排禁止坐人，在车上准备消毒液，上车时所有人员必须消毒，控制车辆满载率不超过 50%。 第二，各利益相关方。 我们下面呢也连线一下我们的记者金泽哈，请金泽为我们介绍他在前方自己个人的感受。 金泽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知道你之前在家里的时候也是专门去关注北京冬奥会，作为冬奥组委的这么一个专职记者哈。那么在东京这个奥运会的赛场当中，有没有看到一些或者关注到一些让你会联想到北京冬奥会呢？ 其实我因为是作为一名媒体，那么每天我所在冬奥场在奥运会的场馆呢，都是比如说媒体间，比如说主新闻中心，比如说 金泽。看来这个信号是不太好哈。我们导播呢也在尽力去连线前方的记者金泽，一会儿呢还会继续跟他进行连线。北京冬奥会啊，好，导播示意金泽电话又上线了。金泽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得到吗？ 听到没关系，你继续介绍吧。 好，因为就是作为一名奥运会的记者呢，我们所在的区域其实是比较有限，但是这几个区域我发现了很多可以借鉴到北京冬奥会的一些地方。比如说这次在这个新媒体传播上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变化，包括转播，包括赛场的一些气氛和氛围。因为这次东京奥运会由于疫情的原因是在空场举办的，也就是说我们是现场没有观众的，但是为了能够营造赛场这个氛围，并且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奥运会当中，其实是我们的转播商是提前录制了很多世界各地的观众，把他们的头像然后放在了一个大屏上，我们在比赛的间歇期，比如在打分期间，都可以看到这些人出现在我们的赛场之上，也就是说我们从电视上也可以看到我们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这场奥运会。还有一点呢，就是athletic moment， 这叫运动员时刻。因为自己的运动员的亲友他们是没有办法来到现场观战的，那么我们每次看到比如说夺金啊夺牌啊，他们的这些运动员在颁奖典礼完成以后都会在这个写着 Omega 的一个大屏上和自己的家人进行连线和通话，让自己的家人第一时间分享自己这种夺金啊夺牌的这种喜悦，这也是一个媒体的一个创新。那么关于防疫，其实我们这十几天的时间感受得非常的深刻，包括从机场我们要安检5个小时的时间做核酸做检测，直到了我们的酒店，基本上无时无刻我们都在消毒，每次我们进入赛场之前，进入主新闻中心之前都要进行消毒，这已经成为了我们一种日常的一个生活习惯。包括在混采区，我们和运动员是没办法直接接触的，我们中间隔了有2米的时间，有2米的距离。那么在此之前我们有一个图还上热搜了，就是我们的中国记者拿着一个钓鱼竿，然后上面绑着他的采访机采访运动员。这其实我觉得也是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借鉴的一些防疫的政策。那么其实在此之前的北京冬奥会的这个测试活动当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政策，比如说拿挡板隔离，比如说我们要间隔几米的距离，其实这些都是需要北京冬奥会当中继续使用的，因为在疫情的这个大环境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全身而退，我们只有在保证运动员、保证媒体记者、保证各官员的这个健康的同时，才能更好的进行我们的冬奥会的筹备和准备。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金泽给我们带来的介绍，保持联系，再会，金泽。 好，主持人再见。 那今天呢是8月8号哈，2008年的8月8号是咱们北京奥运会盛大开幕日的日子。刚才咱也提到了，那第二年呢，北京奥运会的开幕日是被设为首个全国性的体育节日——全民健身日。13年来，咱们的全民健身活动也是如火如荼蓬勃的发展。13年前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掀起了全民健身的浪潮。咱们其实可以通过一些数字哈，回顾一下在最近这13年的时间里面，咱们北京市老百姓全民健身的情况。 是的，比如说13-5期间，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从12-5末期的650万一下就增长到了1080.6万，占全市常住总人口的50%以上。另外呢，就是13-5时期，全市累计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10多万次，参加人次呢也有4816万人次。全市也掀起了我要上市运啊，我要上冬运啊等等这样的全民健身的热潮，累计1.1万名运动员参赛，带动了6.4万人参与。还有就是冰雪运动的广泛普及，13-5时期呢，全市组织开展各类群众性的冰雪活动也将近有1.5万场次，累计参与活动人数呢达到了2480万人次，累计培训冰雪运动社会体育指导员超过了26000名。群众冰雪运动普及，全市室内冰场有50座，冰面数量也增加到了69块，20家滑雪场开放雪道达到了115条，参加冰雪运动的人数也达到了780万人次。 那在13-5期间呢，全市的体育场地的数量是达到了35700多个啊，人均的体育场地的数量达到了3.57万个，人均的体育场地的面积从12-5的2.25平方米也增长到了2.45平方米。最重要的是打通了咱们群众去哪儿健身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每万人的体育社会组织的数量从3.9个增加到了5.8个。市级的体育社会数量呢，这个组织数量也是从3.9个增加到5.8个。市级体育社会的组织从12-5末期的94个增加到了119个。体育志愿者人数呢，也是现在有达到了7.5万人这样的一个数字，可以说呢是非常蓬勃的在发展啊。那当然，今天的东京奥运会落下帷幕，新的奥运会也可以说从明天就开始了。这是属于咱们每一个人的奥运会。在全民健身日这个日子呢，我们也开始享受属于咱们自己每个人的奥运。来听一下记者陈默所带来的评论：享受每个人的奥运会。 8月8号，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天，中国很多跑友定了闹钟，早晨6点起来看男子马拉松决赛。他们关注冠军基普乔格最后的完赛记录，关注日本选手大破解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并且给予中国选手杨绍辉排名第19位完赛，刷新中国选手参加奥运会男子马拉松比赛最佳排名的最大敬意。在这一场无关于中国运动员争金夺银甚至进入前八的比赛中，中国观众给予了满满的热情，因为在中国有着广泛的马拉松爱好者，他们甚至会在早晨刷一个42.195公里来表达与奥运共同奔跑的心情。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很多练习 CrossFit 的健身爱好者录下了比赛，仔细学习运动员的举杠动作，从而纠正自己的举铁训练。而在中国赛艇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上屡创佳绩、创造历史的同时，中国已经有一大批陆上赛艇的追随者，奥运会项目正在逐渐地走进普通人的生活里。如果说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这些在中国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项目备受关注是在情理之中，那么随着全民健身的深入人心，一些看似小众的奥运项目也在逐渐拥有了自己追随的粉丝。奥运项目的百花齐放，让全民健身、全项目健身，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适合并且热爱的体育项目。如果说奥运会是4年一次的饕餮盛宴，那么全民健身则是平淡生活当中的粗茶淡饭，少一顿也是不行。7月8号，国务院印发了2021年到2025年全民健身计划。计划中表明，目前我国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已经达到了37.2%。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这些措施都让体育项目落了地，让人人都能够成为运动员，人人都能够在家门口参与体育，人人都能够在基层感受小小的奥运会。金牌榜第2，奖牌项目百花齐放，中国体育正在迈向体育强国的路途当中。

欢迎在广告过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当中啊，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时段。其实呢，还是提醒大家，今天这两个话题，一个是东京奥运会马上就要闭幕了哈，您最难忘的运动员和瞬间是什么？另外呢，180天之后的北京冬奥会，您对双奥之城的期待和祝福？我想把这两个问题先问一下夏萌吧。 嗯， 就你印象最深的瞬间或者最难忘的运动员。 最难忘的瞬间和运动员可以是同一个时间进行的吗？ 可以啊， 也可以啊。我最难忘的瞬间应该是100米飞人大战吧， 决赛。 对对，半决赛吧。 啊， 其实半决赛和决赛，我觉得都 说不清了， 对，说不清了，对，已经模糊了。但是就那种气氛，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啊， 你要说这个难忘的运动员呢，我觉得就挺多的了。我比如说我难忘马龙啊，我难忘全红婵啊，我难忘杨倩啊，就是太多了，数不过来。你就问错人了，你应该问我。 选择障碍是吧？哎， 对，当然了，我对这个双奥之城是非常期待的，因为在奥运会之前，我也做了一段时间的这个相约冬奥的节目。对于首先我对于冬奥的这个感情就还是 就远远的这个高于我，因为这个冰雪项目我都不会玩。 我也不会玩，我不是在学嘛啊，所以对于这个 180天之后能学成什么样啊？我不。是吧， 肯定学不成，肯定学不成全国冠军，但是我觉得跟我自己比吧。 要求太高了，还全国冠军。 对，我觉得全台冠军也不行吧。那我跟我自己比吧。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助力北京冬奥会，就是我也去学一个冰上和雪上的项目 啊，可以去体验一下。我相信咱们家里人滑雪的应该是非常多，就是一道 滑雪的我都挺多的吧。 这几年滑雪的特别多， 嗯， 滑冰的，反正我身边呢， 一般 小朋友多， 对对对， 哎，成年人都是主要是怕摔。 嗯，而且这个滑雪不是显得更酷一些吗？ 啊，大家呢对于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难忘的瞬间运动员啊，可以和我们来共同的进行交流。另外呢，对于冬奥会开幕有哪些期待和祝福，您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和微博的平台当中。在节目的下半这个时段啊，我们先来向大家介绍一下东京名侦探。其实也不用介绍了，这最后了，最后了是吧？ 对，我们就说今天这个题目 吧。我们的侦探马上就要上飞机回来了。 对，今天我们在上午雄鸡畅小节目当中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在盘点奥运会撞脸合集的视频当中， 啊， 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和哪位动画人物撞脸了？如果您看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奥运 Vlog 的话，就知道答案了。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我们就会公布答案并且抽奖。 再把目光呢转向在今天进行的奥运会的赛场当中，我们再来重新梳理一下今天最后的这些比赛。在今天下午的时候，2020年东京奥运会拳击女子中量级的决赛结束了。赛会的二号种子中国选手李倩0-5不敌赛会的头号种子英国选手普莱斯，是获得了银牌。这也是咱们中国女子拳击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二枚银牌。刚才我也看到有家里人啊在说，咱们以倩开始，以倩结束， 还真是啊。这个细节，哎，我怎么就 miss 掉了呢？真的是这样的，以杨倩开始，以李倩结束。 而且呢，一金一银，其实呢，表现都是相当的出色。那下面呢，我们也是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林苑，他今天是去采访拳击比赛了。 林苑你好。 夏萌你好，王毅你好， 又见面了。 是的， 对。 我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就是除了我们中国代表团的这个表现之外呢，今天其实这个收官的名义来看呢，这个拳击的项目也是我们今天去重点关注的。在闭幕式到来之前，我们的中国代表团在整个的金牌榜的位置上，今天早上我们其实还是有机会去继续发生变化的。从今天我们在对于这一天的预期当中呢，其实还有女子拳击75公斤级的比赛，因为在前天的预赛当中呢，我们中国选手李倩是进入到了这个决赛的争夺，也是让大家对于她在最后一天的表现寄予希望。尤其是在今天上午我们还在算这个金牌榜的时候呢，想在最后一天当中，中国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在金牌榜的数量拼上，谁还有机会去发生变化的时候，也是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李倩身上。那李倩其实在这 这样的就这种环境之下呢，我们也可以想见他个人承受的压力还是会比较大。今天面对他的同级别比赛当中的老对手，来自英国的普莱斯，确实李倩也是非常希望能够以自己这个比赛当中的一枚金牌来为中国代表团的最后一项比赛最后一个冲金点来做一个很好的收官。但是就是因为想的太多了，赛后他也是说确实想法太多，也没有发挥的特别好，最终呢在这个比赛里面呢他是0-5输给了英国的选手普莱斯，而获得了女子拳击75公斤级比赛的银牌。在上一届里约奥运会当中，其实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有倩，那当时因为这个网络当中的视频也是非常的发达了，那届的奥运会当中我们看到李倩在赛后获得铜牌之后的这种非常遗憾的这种表达，包括也是在奥运会之后呢是眼泪结束的奥运会。这一次其实他也是经过了非常精心的准备，希望能够有更好的表现。那最终呢上一届的铜牌是变成了这一届的银牌，所以李倩在今天比赛结束之后呢还是说有一些不甘心，如果自己能够保持很好的状态，他还是会继续努力去冲击下一届的巴黎的奥运会，真的还想再去努力一把。我们也是在奥运会闭幕到来之前给这个希望在给这个项目继续的留一些希望，我们希望下一届李倩真的还能够重新的登上奥运会的赛场，重新能够见证他来圆了自己这个金牌梦。 也让我们观众对于接下来的巴黎奥运会多了一份期待，就是期待李倩可以圆他的金牌梦啊。好，非常感谢。 是的，没错。 时间关系，林苑，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吧。接下来相信还会和你们进行这个沟通交流的，保持联系，再会，林苑。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赛场哈。今天上午在伊豆场地自行车馆进行了奥运会的场地自行车的比赛，结束了女子个人争先赛的铜牌战。中国香港的车手李慧诗是2-0战胜了德国选手新策，为中国香港队呢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当然，那个场地自行车有很多家里人也都看了，觉得这些赛程设置的都非常有意思，包括什么看了说我哎知道什么叫凯林赛了，看着特别好玩啊，还有什么麦迪逊赛是吧，啊什么这个争先赛等等，很多很多的名字，就真的可以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更多的去关注奥运会赛场当中这些平时我们接触并不是很多的项目。另外呢还有男子马拉松，就早上起来6点的时候这比赛就开始了，北京时间6点。我这朋友圈里好多喜欢跑步的朋友就等着最后看基普乔格夺冠。 他们也一边跑一边看吗？ 那就是在家里看，躺在被窝里 啊，也行，用这个、哎、用行动来支持一下。 在札幌大通公园结束的最后一项田径比赛男子马拉松的决赛当中呢，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选手基普乔格是2小时8分38秒蝉联了奥运会的冠军，荷兰选手纳基耶是2小时9分58秒获得亚军，比利时的选手阿布迪是2小时10分获得了第3名。当然呢，日本选手大破节，这也是很多中国的跑步爱好者非常关心的一位选手，2小时10分41秒获得第6啊！因为赛前大破节表示说呢，跑完这一届奥运会他就将会告别赛道。 我记得这个男子马拉松跑完之后，网上还有一个就是用基普乔格的这个配速来跑的这么几个视频啊，就有些普通人用他的配速来跑，你知道坚持了多久吗？40秒。 那40秒，你知道就一开始我们那个有一干人等啊，我们想在今天晚上挑战吉普乔格，我们是凑了50个人 啊，看看谁时间长。 然后呢，50个人跑接力， 这样也行。 哎，最后呢，我们算了算，如果大家 我觉得你们50个人都不够。 我们算了，如果大家要是坚持跑的话，是应该有机会战胜吉普乔格这个2小时8分的这个 成绩。真的假的？ 那你们 每个人得坚持多长时间啊？ 每一个400米的话，应该是72秒，大概是能跑到2小时4分左右 啊。如果一个人能够坚持72秒，那你们这一群人应该也是经常锻炼的了。 对，肯定都得是都是平时跑的很多的，还得有一些高手带着我们，像这些菜鸟是吧？ 你就是高手，所以可想而知啊，这些能够站在奥运舞台上的运动员都是大神。 不仅仅是这个田径赛场，其实在很多的赛场当中，你看像全红婵那个，就很多朋友就是说我们家下饺子都比他 水花 大。 那你不是人家说了吗？你就不经常下厨的。 哎，就是从中间下饺子， 对 吧？哎， 往中间砸怎么行？ 另外呢，在其他的赛场当中呢，也来关注一下一些比赛的结果啊。再来回顾一下，美国女排是在决赛当中3-0力克巴西队，获得了冠军啊。三局的比分是25-21、25-20和25-14。也是美国女排呢用了57年的时间，终于是圆了他们的奥运冠军梦。美国女篮是90-75击败了日本，获得了奥运会的女篮金牌。这场比赛呢，美国女篮从一开始就大比分领先，比赛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法国男排这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场比赛，3-2战胜了俄罗斯奥委会队，获得了金牌。父子搭档啊，上阵父子兵，主教练劳伦特蒂略和主攻凯文蒂略啊，在赛后两个人这个父子俩还自拍啊。这也是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之后呢，法国队的主教练也是续约一年，最终带队拿到了这一次的冠军。 是的，另外在女排的赛场当中呢，今天上演的是3-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女排呢是以3-0非常轻松的战胜了韩国女排，获得铜牌。这样一来，由金软景领衔的韩国队冲击奥运奖牌的梦想就又破碎了。继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后，这是他们第三次获得奥运第四名。 哎，你看刚才咱们说这基普乔格跑这个，纳兰德清说这种配速能坚持400米都算身体不错的了， 对吧？ 哎， 所以我刚刚说普通人坚持了40秒就撑不下去了。 这个40秒它也都是不错的。就我是曼联说健身房就有跑步机啊，大家会跑跑试试。我告诉您，基普乔格这个配速在健身房，您用那个健身房那个数字用多少跑呢？20。不知道大家平时用几啊？不知道平时用几？ 如果有用20这个速度的话，我估计我每跑几秒我就甩出去了，就趴在上面了，然后传送带直接给我送后边去了。 后面的人就危险了，是吧？ 对， 您也可以试试在跑步机上，你如果您要跑，您慢慢的加速啊，别一下您上来摁120， 那我也站不住呀。 哎，慢慢加速， 原地起飞了就。 您看您在跑步机上能够跑到多少？基普乔格就是大概以20的这个速度是完成了2个小时的比赛， 太厉害了。所以运动员啊，不是一般的人啊。那么在至此呢，咱们在东京赛场当中，中国健儿就获得了38枚金牌、32枚银牌、18枚铜牌的成绩。这样呢，金牌数量就追平了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也平了海外参加奥运会的最佳战绩。 胡同踢球的孩子这个数学好，说其实你看美国胜出拿的那个金牌女子排球，这应该是咱们的呀，咱们中国女排拿了，中国就是39，美国就是38。 哦，这样算的。 好像是这样。 那我都不在乎这些了。 就是，对，咱现在呢已经在整个的表现当中已经非常非常的出色了。咱们今年的金牌数已经是平了在境外参加奥运会的最佳成绩。就丢了，就是优势项目三大团队跳水、举重和乒乓球丢了3块金牌吗？他们把这3块金牌拿回来。咱就包揽了，是吧？ 对，很多人也都在说，其实大家啊，我发现今年东京奥运会很多人都不太关注这个奖牌榜啊，或者说怎么称呼它，是金牌榜也好，还是奖牌榜也好，这样的一个概念好像在今年的这个奥运赛场当中逐渐被淡化了。 其实在奥运赛场当中呢，就像奥运的精神，更快、更高、更强所体现的，每一次的挑战都是尤为重要。只要是战胜自己，寻求到了这个取得了突破，就应该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英雄。 是，这边呢，你看，用户6645还说我不太关注美国那边关注不关注奖牌榜，反正我不关注。 他们要关不关注啊？其实前一段时间您看他们那个报道， 他们就是按奖牌榜来计算。 他为什么排奖牌榜？就是因为金牌咱们一直压着他，然后呢，他才以奖牌榜这个顺序来排。所以您说他关注不关注？他说他不关注那是假的。 对， 他要不关注，你就按照金牌榜排就完了嘛。 就是啊， 人家奥运会官方网站都是按照金牌榜排的，他非得整一个自己的奖牌榜，然后整一个银牌榜，整一个铜牌榜， 这么细化呢？哎呦喂！ 你说他关注不关注？ 哎呦，口是心非，口是心非。美少女还说呢，说这个夏天真是热血沸腾啊！虽然这次的东京奥运会有一些不甘，但是总体而言呢，还是热情似火、激情四射的。好，希望时间可以倒流一次。 你看纳兰德清说跑步机不准啊，这跑步机比实际道路上跑要省劲儿，就是省劲儿，您要用20跑一个您试试。 那您都跑不下来， 对吧？ 如果是在马路上跑的话， 那是一个什么感觉，我体会不了。 对，就更费力，因为你每一次落地都会有制动，而且呢你每一次往前的前进的时候就必须要后蹬，对肌肉的消耗是更大的，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去试一试，可以试一试。 是，你看，这就是看完奥运会之后啊，其实对于我们生活的一些小的影响。 嗯 啊，我们也想去挑战一下这个，挑战不可能， 挑战一下奥运冠军啊，他跑两小时， 嗯， 咱们您可以跑20秒。 对，能坚持20秒，我觉得就是胜利了，向冠军致敬啊。接下来我们将会去连线前方的记者齐良博、小齐，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东京奥运会即将进行的闭幕式都有哪些看点。另外呢，也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这个我们前方的四人奥运报道团行程安排都是什么样的。 再有40分钟的时间，闭幕式就将会开始了。 是， 喂，小齐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40分钟之后，你会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关注这一届的闭幕式？ 其实心态上，我觉得还是挺五味杂陈的吧。 嗯， 因为整个这届东京奥运会，应该说，从它延期举办到中间因为疫情所遇到的困难重重，到现在应该说17天的赛会，圆满，这个晚上马上即将举办这个开幕式落下帷幕，感觉这真的是一届有史以来最为特殊的奥运会。可能在我们前方来感受，从我们自己包括采访，我觉得可能就是不容易吧。因为从运动员来说的话，可能从一个4年的一个备战周期要变成了5年，这对于很多老将们来说，尤其是想为自己奥运生涯或者是运动生涯画上句号的完美句号的，就必须去坚持。在采访中其实有很多运动员跟我们说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之前这个封闭训练包括这个相关的这种集训，可能已经有1年多2年没有见过自己的这种父母了，或者说家人了，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很不容易。那对于东京奥组委来说和这个国际奥委会包括的日本政府来说，其实同样也是很困难的。那从奥运会宣布延期到包括后边的火炬传递因这个疫情的原因被迫取消，再到后面宣布说大多数比赛空场进行，应该说整个东京奥运会期间还要积极有效的去遏制这个新冠病毒在奥运人员之间展开大规模的这种传播，可以说东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是经历了9981难啊。那最后其实作为我们记者来说，这次采访也是很不容易的。那可能除了这个限制填报一些这种材料，然后包括可能采访的一些这种限制规定，可能在30多度的这种环境中我们要全程佩戴口罩等等吧，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体现大家的一个这种不容易。所以说其实对于今天晚上的这个闭幕式，我们很想看到就是在东京奥运会真正的要圆满落下帷幕的时候，我们到底世界上的这些来自各个国家的地区和人们是以一种怎样的态度来在闭幕式上展现自己的这种精神风貌和风采。那么奥林匹克运动这个是如何带领全人类可能走出疫情的这种决心是如何体现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一些重点吧。 我们知道在每一次奥运会闭幕式上都会有一个下一个举办城市的这个8分钟展示哈，那这一次闭幕式肯定也不例外。对于这个接下来巴黎8分钟你有哪些期待呢？ 其实这个所谓的这个巴黎八分钟啊，就是可能八分钟这个只是一个 模糊的概念， 对，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此前这种展示表演有大约比如6分钟左右，那随后慢慢是固定到了8分钟。当然现在有报道说这次的巴黎表演可能会长达12分钟之久啊，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今天晚上的一个悬念。那对于表演的内容是什么，其实这个应该说是高度保密的。那巴黎2024的官方社交账号呢也是发布了一段22秒的一个视频，那其中就写到说在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我们将与世界分享2024巴黎的风采。不过当然他没有被透露具体会以表演会以怎样的这种形式或者怎样的内容呈现在闭幕式上。我觉得这个肯定也是可能各个国家的主办国对于这个在这个闭幕式上的展示也是作为高度机密和高度来这个弘扬自己这种奥运理念和奥运文化的一个内容。所以说但是我们可能回想一些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比如像这个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雅典当时的这个北京8分钟，甚至可能是包括后面这个冬奥会上的北京8分钟等等吧。这些我们可能想到之后都是时间很短，但是高度浓缩了主办国的一个办奥理念和文化理念。所以说对于法国巴黎这样一个可能有着浪漫之都之称的这么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也其实也很期待啊，看看 它在这个展示上究竟是哪些内容会展示出来，我们可能是不是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甚至可能需要去深度解读的内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晚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 嗯，那这些看点这些悬念啊，也将会在不到40分钟之后的7点钟一一被揭晓。那说完这个闭幕式上的看点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接下来你们前方的4人报道团队有哪些行程安排，包括这个隔离的时间大概是有多少，现在家里人还挺关注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北京呢？ 嗯，我们应该是明天上午就从这个酒店出发，然后去前往机场去办理相关的这种手续。 嗯， 然后呢，应该是明天在12点半左右的这个飞机，我们是飞到天津，应该是落地天津之后，在那里开启一段这个隔离的生活。当然，大家其实也不用这个担心啊，在隔离期间，我们依然会为大家奉献这个东京奥运会的一些的总结的系列，比如像回首东京，比如中国军团闪耀东京。东京之后看北京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系列报道，然后另外就是总结一下我们可能在东京奥运会上的一些所见所闻，包括东京奥运会上的一些中国元素，会以这种音频的这种方式，然后会呈现给大家。对于隔离的政策呢，现在可能还是要根据落地之后当地的一个这种这个要求吧，我们去严格的执行相关的隔离政策。但是家里人其实也可以放心，就是当我们可能我们记者也都是这个今天也都一起开会也都说到说，可能真正回到这个国内之后，落到这个天津之后，可能这个感觉就真的是回家了的这种感觉。那也算是完成了这次奥运报道之旅吧。所以说我觉得后续呢应该也会跟大家在节目里继续见面。 嗯， 也期待吧，期待这个可能后面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这种精彩的报道。 嗯，最后一个小问题，回来之后最想吃什么呀？ 回来还是很想吃中餐的。 中餐里面哪道菜或者哪种食品呢？ 具体的现在还没有想好。 想法太多了，对吧？ 对，想法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在新闻中心可能吃到的还是一些这种像汉堡啊、牛排啊，可能包括一些乌冬面，对，可能这些会多一点。 嗯， 当然回来其实21天，看看能不能把这主机列出来啊，这个再隔离 一点。好好好，我们期待你们的这份菜单啊，保持联系，再会，小齐。嗯。 回者屋。满街的饭馆全都是美食，就哪一个饭馆都想进。这个我有过经历。 是吗？ 在你知道在里约采访完了之后回来，你就觉得哎呀，这个满街的这个饭馆啊， 不管大的小的， 哎， 嗯， 然后看见从那个饭馆里面走出来的，觉得全是亲人。 不是，你们那会儿在里约可能和他们现在在东京还不太一样。 我们那个时候 毕竟能尝试到一些这来自于东方的。 不是，我们那个时候比他们现在好，因为他们现在在疫情的情况下去采访，他们的吃饭、他们 选择 出行的条件是更严格的，不能够像我们那时候随便。 那你们那个时候在里约应该也只能吃这种西餐吧？ 不是，我们那时候主要是那实在是没什么可吃的，就是黑豆饭。 哦， 黑豆饭 不太想吃、 要么呢就是去就巴西的这个牛排烤牛肉是比较多的、那个时候主要就是吃那个 烤肉和豆饭、 但是时间长了还是惦记咱家里 面的火锅方便面、炸酱面饺子， 哎，这方便面绝对在那个时候是特别 最受欢迎、榨菜、 是 微博微信这边呢大家还都在和我们进行着聊天，说到这个美食的话题，有朋友 炸酱面饺子花生毛豆撸串，反正就是这到饭点了。 我觉得这个对，别说他们在东京没回来的人了，就是现在坐在 别说了啊，再说我们俩也坐不住，我们俩就出去了。 对，我们俩出去了啊。微博微信大家继续和我们进行聊天吧。 那当然呢，刚才也是和前方的记者齐良博呢简单的聊了聊，就是说在随后的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上会有哪些的看点，这个不管是8分钟也好，还是说有可能出现的12分钟也好，这都是在下一届主办国精心设计的一个演出。这个演出呢将会用非常短的时间综合的来体现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他们在文化当中的最有亮点的地方。其实我们在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段也和大家可以去一起来回顾一下东京的在之前的咱们北京的这个8分钟的一些表演啊。在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我们的燃在东京。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好的，现在回到我们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啊，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一个时段了。再过半个小时的时间呢，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将会拉开大幕了。 是的，那么在闭幕式当中呢，其实有很多亮点啊，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嗯，包括我很期待的就是国家委会主席巴赫会给主办方东京奥组委给予什么样的评价。 但是呢，就觉得好像这真的是这么一晃神儿，哎，本届东京奥运会就结束了。 嗯， 还是觉得心里面有点空落落的。 嗯，是，很多朋友也都是有跟你有相同的感慨啊。 主要屋里面还缺少另外的一位咱们的重量嘉宾 啊。对对对，我好久没有听到他说话了，上次跟他连线好像还是聊比赛呢，这一晃没过多久就要聊一聊这个， 电话已经接通了 聊一聊总体印象了。梁老师您好。 哎，你好。 嗯， 听众朋友好。 哎， 梁老师您不用您不用那个故作镇静啊，因为奥运会也马上就要结束了。 是的， 我知道您心里边有波澜。 嗯嗯嗯， 我没波澜，我有什么波澜 啊？对对，周琦 心如止水了吗？ 周琦有波澜是吧？ 对，嗯 嗯，那好吧，聊一聊今年冬季奥运会给您留下的一个总体的印象吧，评价一下。 评价一下，我觉得就是如果从大格局从人家那儿来说， 嗯， 那人家有什么感受咱不知道，但是我对中国军团的感受，我觉得就真应了奥运会的那个宗旨了。因为咱们平常都说的是奥运口号嘛，更高更快更强，但是其实我老说奥运会还有一个就是奥运宗旨，它是另一句话了，叫年轻人的节日。那真的对于中国军团来说，真是体现了这个年轻人的节日。第一枪挑落这个本届奥运会第一块金牌，也是中国军团的第一块金牌的杨倩，是个00后，对吧？同样，他的那个张常红也是个00后，也是射击队的。那么跳水的一帮00后，那么体操的00后，举重都有00后，对吧？乒乓球也有00后，就是一群孩子，应该说。他们这一次是58名吧，我看了一下，58名00后，其中有14名00后取得了金牌，那真的是在中国军团当中，占有了这种很重要的比重。那特别是，67%的人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这占了，293人吧，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种青春的力量。我曾经说过嘛，让一群年轻的孩子能够在东京掀起一个中国军团的青春风暴。哎，这个青春风暴果然煽了起来。这煽火了起来以后呢，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奥运的这个认识认知，这个和以往不同了。就是以前我们比如说看奥运会，就是要怎么振拿金牌，都是怎么振奋啊，怎么刺激啊，怎么不容易啊。不是，这一次呢多了许多别样的这个情怀。你比如说第一块金牌这个射落之后，一个00后的小姑娘那么稳定啊，那么镇静，比我刚才还震惊，对吧？做出一个比心，但是大家发现了他头上那个发卡，那么这个发卡现在整个就是像带货一样， 有人在我的朋友圈里，我还看到了，就晒你们订货了吗？我已经订了。 嗯， 这都不是年轻人，这都是比他要大得多的人在那订发卡呢。就是他，实际上我们原来想到的都是一些很震撼的东西，但这一次你突然发现，他有一股清流向你袭来，就是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就是让你感觉到这个多了一些青春的荡漾，多了一些温暖，就原来说是力量，现在多了一些温暖，甚至多了一些深沉的爱，包括14岁的这个全红婵，是吧？他带给的表面上看是什么，对他家庭的怎么怎么样那些渲染，但是后面你背后看到的是这个渲染之后的一种关爱，所以我就觉得不光是力量了吧，多了许多的这个温情的这一面，哎，也还引领了时尚，我觉得这可能让年轻人换了一个角度去关注中国军团，去关注奥运会。 嗯，其实这也是在奥运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包括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大家心态的一个微妙的变化哈。您说咱们当时2008年看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哪一块金牌都是这种欢欣鼓舞，就盯眼睛就盯着金牌都不错眼珠。那现在呢，在拿到金牌之后，大家就看到金牌之后的很多小细节，您提到那发卡呀，提到咱们这个运动员的什么美甲呀，是吧？ 美甲，对对，指甲油， 哎， 指甲油。 现在呢，就是动不动就是这什么奥运冠军同款啊， 啊，对对对， 是吧？ 对， 这个大家的心态也都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是不仅仅是冠军的同款了，就比如说一些寻求突破的运动员，他们也都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吧？那您觉得就是这么？从2008年咱们北京奥运会包括8月8号又是这个全民健身日嘛，13年的这个时间过来， 对对对对， 咱们大家关注奥运会的心态发生了哪些变化，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对金牌不是那么关注了，就是那个金牌并不是一定要让我们， 不是唯一了，是吧？ 不是唯一的，不是说要是通过他是他就是来振奋民心的一个载体，他不是了，他达不到这个不是饱和状态了，能达到振奋民心，但不是唯一，是吧？我们就是振奋民心，不仅仅是靠这个了。也就是说，简单的说，那就日子好了呗。日子过好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可以震撼你的可以牵动你的还有很多很多的事儿，对吧？你这不是前两天大家都在闹这事闹那事，突然说哎，天上还有仨人呢，怎么别不管了呀，对吧？ 天上仨人也在看奥运呢， 也在看，就大家这心里关注的东西很多了。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对金牌的耐受度提高了，不是说非要关注你的这个金牌，从这个宣传的角度，媒体的宣传角度也同样的道理，就是说。说不是金牌胜似金牌也未必啊，因为这奖金不一样，这是实在的。 对， 但是你这些得银牌的队员，比如说这个跳远啊，这什么三级跳远， 三级跳，哎， 三级跳女子800米啊，什么这种就不是金牌，也连奖牌都没有，但是他突破了，是这个项目的突破。那么这些项目呢，我觉得田径得田径者得天下，中国田径的实际上从。原来你可能某一个项目像女子800米这种，你可能得10名开外，你最后一枪都进不去。你包括苏炳添，虽然只有第4名，但是你实际上包括中国这个接力队，苏炳添是第七名，接力队第4名。但是什么时候亚洲人能站到最后一枪接力啊？能拿到第4名啊？我觉得这都是一种非常迅速的一种进步。同样，这个8月8号今天是全民健身日，所以我觉得大家。你想想，田径得田径者得天下，那么现在田径的这种还不算特别质的飞跃，但是已经是很飞跃的，这样的和现在老百姓关注大众健康，你说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对吧？因为群众一说，我们一说这个田径比赛是基础大项，什么叫基础大项？就是你这个基础，这个田径这个项目在你中国的普及程度，你看看现在一年1500多个马拉松，过去就知道一个北京马拉松，后来逐渐有了什么上海马拉松啊，什么厦门马拉松，一共也就那么10来个，现在一年有1500多场马拉松，那么多少人在街上疯跑啊，是吧？我觉得好啊，满大街都是跑的，总比大家都坐在汽车里要强。也就是大家都动起来，大家对这个健康健身运动的认知在提高，这才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 其实就像这个大鹏在微信当中说的，为什么咱们对这金牌不像以前那么的在意哈，看的面更宽了，就用梁叔以前节目当中说那话，就吃过见过了。 对，吃不进 得失心没有那么重了啊。 对，得失心真的是没有那么重，这真的是一个好现象，这是一个民族的情怀，您的四川话就是民族的格局，你的格局不一样了，对吧？你就是 就转到四川话了， 那这个前阵子可能去过吧。 对对对， 梁老师， 这主要好， 您用这个 还有个小任务没完成啊， 得有一句德国话啊，来完成今天这最后的小任务啊， 是 德国话， 得用德语完成。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他会总结一下这届奥运会， 对，让您提前给总结总结。如果 其实我 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儿吧， 一个词儿吧，就是我觉得前一段时间，不是国际奥委会要把这个口号要改掉嘛，要加一句， 加一个， 我觉得加一个字儿，加三个字儿嘛，对吧？更快、更高、更强，然后要更团结。我觉得在当前这种疫情的情况下，即使到了明年的北京冬奥会和2023年的巴黎。这个奥运会， 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啊， 二四年的巴黎奥运会，这个疫情我相信都不会彻底过去，不是人说了吗？这要伴随人类生活的很久很久了。那么在这个新的这种情况下，全世界啊，在这个格局来说，高格局来说，都要团结，人类要团结在一起，要和这个病魔去做斗争，对吧？那么就是确实需要团结。那么奥林匹克运动呢，又是引领人们一种精神的。一种重要的标志，像精神领袖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更团结这个词。原来还是叫做开会，来讨论。那我觉得不用讨论了，赶紧通过吧。 就更团结哈。 对。 好，感谢梁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非常团结、非常有温度的评论啊评价。感谢梁老师，保持联系，再会。 再见。 无时无刻不在的在微信就说了，说一看一听梁老师这声就有波澜， 对，他装呢，他特别愿意这样显示的好像波澜不惊，其实已经小鹿乱撞了。很多朋友都在说今年啊还有很多赛会还没有进行呢，也即将开始。有这个接下来的全运会啊，然后呢就是进入到2022北京冬奥会的时间了。其实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倒计时了，还有180天。对于北京即将成为双奥之城，你有哪些寄语？也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说到这个闭幕式，尤其是8分钟的展示啊，就要把这个时间记忆轴呢拉回到2018年，去回顾一下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式。 对，这应该是咱们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这种奥运展示当中离我们最近的。 对 对吧？因为咱们大家可以想，里约的时候呢，东京那8分钟啊，什么超级玛丽啊，对吧？大空翼啊，都出现了。但是呢，在2016年，在2018年平昌奥运会结束的时候呢。咱们北京是有一个北京8分钟的展示，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你还有印象吗？ 我有印象啊，那个俩大熊猫， 熊猫，对， 而且呢，我对那个屏幕叫冰屏，对那个屏幕都有印象，那个屏幕自己在那场地里面那转，因为当时平昌冬奥会闭幕式的时候，那一期节目正好是我在直播间做的，采访了咱们前方团队的相关负责人，说咱们小伙子在那儿不是轮滑吗？当地的就是不是很配合，有那个机油在那场地里面，就特别容易让咱们运动员摔了。 我就记得当时是一个室外的场地， 是那个因为有这个机油，所以导致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冒着很大的风险。我对这个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 是，那我们就把时间拉回到2018年，去回顾一下当时咱们体育广播的记者带来的专题报道《北京8分钟诞生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的现场，韩国平昌奥林匹克体育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体育场的响起，透过舞台上的电子显示屏，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共唱国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将奥运会会旗交到北京市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陈吉宁手中，五环旗帜在空中飘扬，亿万中国人民邀请世界朋友2022相约北京。在全场观众和全球亿万电视观众的注视下，由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2022相约北京文艺表演，用现代手法和思维奉献了一台蕴含丰富中国文化、展现新时代中国形象的文艺精品，象征第24届北京冬奥会的24名轮滑演员和24个带透明发光屏幕的智能机器人来到舞台。

这就像运动员在这个比赛之前考验自己一样。 哎，我没那颗大心脏，所以我当不了运动员。你是有过这个运动员运动经历的人，不一样。 所以见着吃的就一定要吃。 纳兰德行说这个已经点了烤串、花生、毛豆、田螺、主食锅贴，呵， 还真的是挺丰盛的，是吧？我应该把这个发给我们前方的四位记者 啊、如果家里人能够发照片来的话，我们可以来做转发这项工作。 当然呢，还是在一会儿大概十分钟左右、 嗯、 是吧，十分钟左右呢，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就将会开始了。我们一方面呢要看在闭幕式过程当中，东道主还是会有一些展示， 肯定的。 再有就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用哪一个词来评价本届东京奥运会。我也看到在咱们的微博当中呢，也有一位朋友，他呢用四个字来评价的，叫来之不易。他觉得这届奥运会真的是应该用来之不易来评价。 是已经迟到了一年的时间，加上在举办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没有观众啊，比如说这个疫情防控的措施比较严格，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确实这样的一届奥运会可以用来之不易去形容吧，但是也正是这样的来之不易，在我们的记忆当中，这样的一届奥运会也更加值得珍惜，值得珍藏。 那在这一届的东京奥运会上呢，还要再关注就是巴黎的八分钟啊。刚才我们也一直在提，现在这个八分钟呢是一个概念，也许今天的 也许长，也许短， 也许今天的应该就会更长一点，是吧？ 有说是十二分钟，那么长的时间，估计这个浪漫之都啊，就可着劲儿的展示自己了。 对，咱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呢，简单的再回顾一下，在以往历史当中呢，咱们有印象的一些。八分钟，夏季奥运会闭幕式上的八分钟最早是追溯到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啊，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进行了莫斯科八分钟的表演，就是随后的这个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在随后的奥运会闭幕式上呢，下一届的奥运会的举办国都是利用这八分钟的时间，提前四年用一个非常短暂的表演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举办城市，也算是这个八分钟算是一个文化名片吧， 一个浓缩哈。我们来回顾一下最近几届八分钟表演，比如说五年前这个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日本就充分展现了他们的动漫文化，在这个文艺演出之前的宣传片当中呢，就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动画人物，其中最有记忆点的一个瞬间就是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超级马里奥的装扮出现在会场当中。到现在我们如果去回望这个东京奥运会东京八分钟的话，我觉得首先映入到脑海当中的就是那个形象吧，超级玛丽的形象。 对，包括他那个水管啊，因为从东京到里约正好是 穿 越地球， 对对对对对， 他用那个水管穿越到了里约的马拉卡纳体育场， 还抱了个大红球 啊，这是印象比较深刻的。那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闭幕式呢，当时是里约的八分钟，是吧？咱们倒叙的方式，里约是以3x5开场，然后呢配着这个超模走秀，更多的是像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个狂欢节的那种感觉。 对， 哎， 其实你要说狂欢节，我觉得当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这个闭幕式上。伦敦八分钟也挺狂欢的，就是什么唱歌啊，大巴车呀，唱歌跳舞，最后 我就对他那个 开球 双层大巴车有印象 啊，对，就是更像是一个大的 party 吧。还有这个我记得有一个画面，就是小贝站在那个大巴车的顶层，一脚球开出去，然后正好开到志愿者那个团队里边了，有一小男孩还捡着了，就特别高兴。 不知道这球后来放在哪儿， 估计肯定带回家珍藏了呗。 这不放在奥林匹克博物馆里吗？ 为什么呀？我自己捡着了，我格局小了。 而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上呢，北京八分钟是彰显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吧？演奏了茉莉花开场，然后呢，随后进行了中国武术的表演，传统的京剧表演。以及大红灯笼慢慢的升起来，打开就是 Welcome to Beijing 的那个横幅，还有小姑娘唱歌， 对，很可爱， 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还有那个武术表演是好像应该是一个舞蹈演员，黄豆豆， 对， 展现的那个表演。 我后来几次去回看这个八分钟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自己那种激动的心情还是 难以抑制的。 其实这八分钟有的时候我觉得更浓缩了所有文化的精华，因为它需要在一个相对比较短的时间里面把更具文化特点的这个名片展示出来。 嗯， 就是它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让你迅速的能够接触到它的文化。 对，尤其在2004年那样的一个时间背景之下啊，我们没有举办过奥运会，没有向世界展示过我们的体育的力量，那么你如何去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尽可能多的输出我们的文化，输出我们的概念。我觉得虽然当时很多人是不太理解张艺谋导演的那八分钟的展示的，但现在回看过来的话，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最好的安排。 另外呢，在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平昌八分钟的这个表演，如果回看平昌八分钟的时候呢，咱们有很多的设计非常有意思。 嗯， 当时是24个小伙子去参加的这个表演，22名运动员穿着轮滑鞋，然后2只大熊猫。这24个人代表着什么呢？代表是第24届冬奥会。 哦， 而且呢有24块冰屏，它那是一个机器人。 嗯， 机器人自己按照设定的这个程序，同时呢根据当时的现场的情况和灯光，它会走出各种各样的画面。 哦，其实就是展示了我们的科技的力量。 哎， 对， 这个科技。我印象最深的那个画面是什么呢？最深那个画面是24块冰屏啊，最后组成了一个圆。 嗯， 这个圆中间是地球的形象，地球的这个投影。嗯，这个时候24块冰屏上每一块屏幕展现的是前面的每一届冬奥会的会徽。 哦， 我觉得那个印象特别特别深刻。 嗯嗯，是，那就有点像这个今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这个超级变变变展示的是这个每一个体育图标。 哎，对，他那超级变变变展示的是图标。图标这个变化的过程，其实在所有的表演的细节的设计当中呢，都是要融入了这个文化，融入你这个国家现在的科技的发展。 嗯，2004年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还是展现我们的传统文化，但是你看到了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式当中，我们展现的就是我们的高科技，我们的互联网，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国的速度等等哈。 哎，你看49城 VIP 说巴黎八分钟是不是得有跑酷啊？ 嗯， 我觉得还真的是 街舞， 很有可能街舞，是吧？跑酷 这些年轻流行的文化元素。 嗯 嗯。还有纳兰说咱们冬奥会啥都不用，把大熊猫拿出来就全震了。看大熊猫们的就是八分钟表演。 不是，但是冬奥的时候有点冷啊，让他们去有点冷。而且当时在平昌的时候应该户外，所以咱们所有滑冰的运动员穿的这个衣服就非常薄嘛。 嗯， 穿这衣服也是高科技自发热。 嗯嗯嗯。哎，我记得那平昌冬奥会的时候听的最多的就是各种保暖的这个科技的介绍。 嗯 嗯，咱们前方的记者也是浑身暖宝宝贴着。 那暖宝宝也属于就比较低级的了，是吧？ 电子暖宝宝，充电的。 啊， 不一样。 哎，貔貅也说霹雳舞会不会有啊？啊， 嗯， 这也是我们期待的，在本届冬奥会本届奥运会结束的时候啊，巴黎的这个八分钟会有怎么样的表演？ 嗯，那再过不到3分钟的时间哈，我们就可以去一步一步的揭开这个东京奥运会闭幕式的神秘面纱了。 哎，那最后我再揭晓一下咱们的巩俐娇啊，巩俐娇她的这个形象撞脸了。 喜羊羊暖洋洋。 哎， 就是这个。 是哪个？ 暖洋洋。 暖洋洋是吧？ 非常可爱。另外也要给大家进行一个预告，咱们今天晚上的夜话节目呢是从晚间的9点到10点半，到时候呢也会去为大家深度解读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也欢迎大家到时候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咱们下一次节目再会， 明早见。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